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云兰话虽如此说，手段没停过。过两天又弄得玄同甫女儿一路哭回了家。其实玄同甫也算舍得了，雍汉海两个儿子都不成器，大儿子更是风月场上的常客，没娶妻就有了三四房妾室。玄同甫就一个宝贝女儿也舍得嫁。荣浩还说， 要说他们的媒人还是云兰呢。 这两人联姻明面上其实是庆德帝做的媒。早在西戎人刚入京时，东宫就已经在秦派里寻找主战派，联系过密。玄同甫老狐狸为了表忠心，干脆按照庆德帝的意思联了姻。但实际上这事儿其实是云兰算计出来的，说是他一手促成也不为过，因为他在此之前还搅散了雍汉海儿子自幼定的亲，为圣上做媒扫平障碍。他早料到庆德帝面对东宫崛起，一定会让秦晋两派摒弃前嫌，一致对外。玄同甫向来把女儿当作掌上明珠，他想用这事儿引得玄同甫拒婚，在他和圣上之间种下嫌隙的种子。但没想到玄同甫竟然这么能忍，连宝贝女儿也舍得。联姻的事儿一起来，云兰就有点受挫，倒是太子殿下十分淡然。 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 这事儿后来果然就成了机会。云兰手腕十分巧妙，早早在雍汉海儿子后院里埋下几颗隐棋。他施美人计可不像荣浩寄予的什么枕头风的期望，也早看透人性。教坊司的歌姬飞上高枝，怎么可能还乖乖做棋子？他完全是冲着埋雷去的。几个都是心机深沉手腕又厉害的美人，还有两个出身不低，本来就是晋派的后人，雍汉海固有的女儿。玄同甫养尊处优的宝贝女儿哪里是他们的对手，顿时后院起火，闹得天翻地覆。雍汉海虽然竭力维持，也管不到儿子的后院事务。这次玄同甫女儿受了大委屈，一路哭回了家，把半年来的委屈说了个滔滔不绝，母女对坐流泪，十分凄惨。雍汉海惯会卖乖，连夜就来接人。玄同甫一咬牙，竟然又把女儿送了回去。消息传到宫中，云兰冷笑：“ 哼，老贼真是舍得，为了权势，早就泯灭人性了。” 洛恒当时正与太子下棋，只淡淡道：“ 疑心的种子已经种下。”玄同甫再怎么作践自己也无法消除的，反而显得心虚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，就算不学道也该知道圣德近乎位。 云兰 他自己也算个大儒，怎么被吓得中庸之道也忘了？ 玄同甫府上幕僚都学得儒墨两家，但凡有个学杨朱的教他一句全性保真不亏其身，他也不会这样矫揉造作，更引得圣上猜忌。 严君玉不懂，在旁边问：“ 玄同甫做错什么？我好像知道了，但什么是杨朱啊？” 荣浩博览群书，在旁边解释：“ 虽损一毫而立天下，不为也。这就是杨朱。杨朱讲究率性而为，倒和道家的决胜气质有几分相似。”也是破解儒家的利器。当初历届元在宜春宫和我辩道说的就是这个，而且玄同甫也不能算做错，他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儒家为帝王术所困，就是这个样子。 严君玉仍然不懂。太子殿下笑起来，顺手拿起一边的茶杯放在桌上给他看。紫檀书案异常光滑，他用一颗棋子在书案上摆个位置，告诉严君玉：“ 你看，如果我是玄同甫，我想把茶杯推到那个棋子的位置。” 他轻轻一推，茶杯就滑了过去，却超过了棋子的位置一段。那边洛恒伸手按住：“ 现在我是雍汉海，我又要把茶杯推回来。” 他一推又微微超过，如此两次，太子笑着问道：“ 小言懂了吗？” 懂什么？ 严君月还是一头雾水，干脆伸手拿起那茶杯放到棋子处，问道： 为什么不能就直接放过去呢？ 桌边人都笑起来，连厉道勇也忍不住笑了。洛恒索性认真告诉他： 这就是荣浩刚刚说的，我们推茶杯就是乔与智，朝堂上所有官员的座位，甚至圣上的旨意，都是乔与智。小严放茶杯这一下，就是绝巧弃智，相当于圣上直接告诉玄统府，我怀疑你与东宫有勾结，又相当于玄统府直接告诉圣上，我是陛下的鹰犬，绝无二心，连女儿都能舍弃。但人心隔肚皮，如何取信于人呢？只得各自推算，难免做过火了。满朝君臣毕生都在把自己真实意图隐藏起来，披上儒家的外衣，这就给了我们下手的机会。玄统府越慌，就越忍不住做更多事，弦越绷越紧，等到崩断的那天，他自然就会投向东宫了。江南不堪大用，东宫成事与否的关键就在于秦派。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如果直说的话，就算一次不信，但大家都直接说直接做，渐渐就互相信任了。 那睡不着觉的就得是圣上了。 洛恒认真教他。 这就要说到什么是真正的帝王术了。小严这些天一直问我，为什么学道又学儒，学法又学墨，门门都会，门门都不精通。因为我学的恰好是帝王术，云岚学法之余又杂取百家之长，也是为了理解帝王术，好辅助殿下。小严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帝王能以一人驾驭天下人呢？可不许说什么真龙天子，那是哄愚民的话。小严想想，要是满朝文武真觉得圣上是真龙天子，那雍汉海还敢贪污吗？他们还敢勾结党派吗？一年年科举，选上来的是整个国家最聪明的人，玄统府、雍汉海，江南派的那些都是千年的老狐狸，都有家族，既想要名又想要利，个个如同豺狼恶虎，圣上是如何驾驭他的？ 严君玉听得睁大了眼睛，一边的云岚咳了两句，显然是觉得洛恒这样太不敬了。不过太子殿下都只是微笑听着，这斗室中坐着的也都是东宫心腹，洛恒、他自己、厉道勇、荣浩，借用洛恒所说，是整个国家最聪明的青年人，连小严也是有着一等一的兵法天赋的。如果他们都不配谈论这个的话，就没人配说了。 快说快说，我要听。 严君玉连忙凑近他，少年的眼睛在灯光下带着求知的光芒，是勃勃雄心，但却毫无技巧，正应了那句绝巧弃智。洛恒笑了，他说话从来深入浅出，而且比荣浩更大胆，于是直接道： 小严，你看，我们以东宫来比皇宫，比如殿下，整个东宫的人合起来，聂彪掌管东宫侍卫，荣浩能联络东宫麾下所有文臣，雨嫣然是东宫兵权外放，云岚掌管暗中的力量，他们合起来一定可以杀掉殿下。但为什么每个人都受他控制，生杀予夺都在他一念之间？如果他今天要处死其中任何一个人，甚至他们中的半数，他们都会引颈就戮，也不肯反抗。 严君玉是聪明的，他知道洛恒说的不是东宫，而是永乾殿里那位。侍卫是负责京畿布防的皇城戍卫营，由敖仲负责。荣浩文臣是指朝中的秦晋两派。与燕然的兵权是指幽燕三分的燕北王府、幽州和靖北侯，还有敖仲大将军的南诏，不过已经被收回了大半兵权。云岚的位置上应该是御前总管段长福，他们只要联合起来，可以轻易杀掉庆德帝，颠覆政权。 我知道了，你说的帝王权谋术就是要分而治之，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。托孤重臣也要选一个皇家亲王，几个不同派系的重臣， 还要警惕外戚专权，像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一样杀母留子。而且历朝历代只要武将勾结文臣，立刻就治罪，不管功劳多大都杀无赦。开国忠臣不能善终也是因为这个，陈三金的死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 严君玉这些天总算没白学。 对，这就是权术。说简单的话，就是小严说的这样，用人治人。但王朝一代代更迭，秦朝用郡县，汉朝用儒家和分封同姓王，唐朝又用节度使，一代代都是在不断精进帝王术，术无止境，什么真龙天子都是托辞于民的。君王唯一的立身之本就是权术，玩不好就是身死国灭。你看前朝末期的帝王，被太监勒死的就不止一个。还有一件事，不知道小严有没有发现，每朝每代帝王依靠什么，最后就会亡于什么。所以秦亡于危，始皇帝威仪太盛，李斯假传圣旨，扶苏太子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自杀了。唐朝亡于政权割据，所谓善勇者溺于水，正是阴阳术中说的阳极而阴生，轮回不止。 那我们大周的帝王是依靠什么呢？ 严君玉忍不住问。洛恒不答，只是带着一点笑意，目光灼灼地看着对面的萧景琰。太子殿下神色淡然。 大周是外儒内法，王霸知道。 外儒内法的是当今圣上，儒家才是王道。立起一个谁也达不到的圣人标准，天下臣民相较之下都是有罪的。臣子也可以披着儒家外衣，内里各行其事。法家的霸道才是圣上的利器，但也止步于此了。正是因为圣上外儒内法，君不知臣，臣不知君，才给了我们制造间隙的机会。其实殿下自己就能破解了，老叶像在道学上造诣不浅，殿下又博闻强记，兼学诸子百家，胸怀宽广，大有太宗遗风。可惜圣上贪恋权术，不然也不需要我们来班门弄斧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